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换一种心情来伸个懒腰，动动手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呢，一起来点播一首你希望在今天送达的祝福或者是想念，来点一首歌，在节目里面为你把这样的想念送达出去咯。我们今天先来听到开场曲，是来自文心点播的江美琪《晴空》。 什么时候我们习惯了被动，眼神交错的火花是寂寞，但谁也不想认错。雨后晴空，令人安心的从容，想说什么不需要太讲究，我们都有话好说。下过雨的晴空，让自己放松，每个呼吸都是一个窗口，让心情慢慢震动，看个电影，期待美好的剧终，看个小说，学别人怎么说。我想要一点晴空， 总会有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看到了雨香的名字，丽娜，还有最佳基本 HIT、 最好的时光、圆圆、 Cherry、 特洛伊、 Mr. 白、 Easy Time、 宋丽、柠檬、可乐，还有在外地休假的谢谢，也在通过网络手机直播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一起来写一首歌名，写一段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我会在今天的直播节目里面来为你播放。同时在此刻我们要提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这是来自马文 ING， 他给我的一段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说明天10月13号是我最好的朋友赵丽的生日，今天呢我希望通过直播节目给他点播一首歌，提前送出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出我们的祝福。他这么写的，他说我们认识20多年了，挤过同一张上铺，也互相穿过对方的衣服，在下雪的半夜12点钟还去超市里面买冰激凌，一起下厨房做家乡的美味。失意的时候，心痛的时候，包括开心的时候，得意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彼此见证。就像这首歌里面说的一样，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还说到了，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所以也通过节目，来自马文 ING 想要送给宋丽的一句话，亲爱的丽，生日快乐，我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们都要好好的。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离不开 Darling 也离不开你，这段音乐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来自马文 ING 在今天提前送出的一份生日祝福。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猜你也会在每天通过手机通过微信跟家人跟朋友跟爱人保持着联络和沟通，但是日常的交流可能没有办法帮你把心中的那些感动一并的诉说出来，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节目，我们会希望你在直播节目当中通过送出你的一份祝福，配上一首动人的歌曲，音乐可能在心里面它会酝酿很久很久，让你的千言万语浓缩在那三四分钟，让这份感动也送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看到了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新朋友，比如考拉，比如说 SQX 席，他说我也在，还有万老师，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里来点播歌曲了。此刻我们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Jason， 他说在3年前的时候，北京机场 T3 的角落，当时那天是下着小雨，是我撑着伞把你送上了飞机。到现在3年了，我们距离这1953公里，我们依旧还在一起，依旧还通过手机每天在联络，心还在紧紧地靠在一起。而今天我想通过节目送给他一首《虎口脱险》。 半熄灭了光，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着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Yeah. 危险。爱你的户口，我脱离了危险。 如果你刚刚已经在公众平台上点过了歌曲，注意看到消息，因为我会在下面播放之前呢提前给你发送一个告诉你下一首，或者告诉你在哪一天的大概几点钟要为你送出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准时收听到。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974听广播，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直播页面，把这样的页面通过手机微信分享给他，让他也能听到你的一份祝福。继续，我们要来播放的是刚刚通过语音给我发来的龙吉岛这位朋友，他希望通过声音来点播一首歌。 我现在在北京最高峰灵山山顶上，然后我现在想送给远方的他，给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龙吉岛说现在在北京最高峰灵山的山顶上，现在希望送给遥远的他，一位女生，送给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歌曲，在12点的17分为你送上。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情并无变，那管他。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还看到了在平台上的乐队五队越好，还有龙行天下两位朋友，有一个小技巧啊，你可以在手机上，在微信的这个公众号的页面上，把北京音乐广播这一条直接置顶，这样的话你会在第一栏直接看到它，包括我有消息回复到你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的及时收到消息。同时24小时你有任何心情的变化，或者说想要倾诉想要分享的时候，你都可以点开它，在下方的留言栏来告诉我，把你的心事，把你平时可能不太常跟别人说起的话来告诉我，希望匿名的也可以跟我写上，我就不在节目里面念出你的这个微信 ID 了。这样的话你会在第二天的节目中听到你的一段文字，搭配上一首歌曲，来让更多人感受到这种文字之间的温暖。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万老师点播，他想点播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说你喜欢流浪，那我就天涯海角的陪着你，你喜欢吃茄子，我就给你做茄丁面，但是我也会伤心，爱你我没有错。12:22，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万老师的点播。

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在每个周五的下午下半时段啊，准确来说从12:30到1:00这一时段，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环节，有声来信。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不仅可以打字，你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在60秒之内呢，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发送给我，我会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把你的这一份独家定制的祝福通过直播来送达出去。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这位朋友叫做爱人五尺二寸，他发来的一段声音，希望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主持人你好，10月份了，现在是秋招的季节，在这里想点一首歌给我的好朋友，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给他打气加油，祝他在秋招时期能拿到自己喜欢的 offer， 谢谢。 这封有声来信希望送给自己的朋友，也希望给他打气加油，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替你送出。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不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微笑的回到最初的 你说家乡是唯一的城堡，城堡当中保存着我们最初的那些纯洁的回忆和童真的乐趣，同时在家乡还有家人最温暖最无私的呵护和陪伴。同时要把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平台上的鱼儿，他说自己在北京工作，作为一名异乡人，今天突然有一些想家了。继续我们的有声来信，马上要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这位 YYT 这位朋友，听听他上通过信件来送达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呢？ 主持人你好，我是 YYT， 我想点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我自己跟我的朋友们。这虽然是一首非常老的歌， 但是总会在不经意之间会想起它的旋律跳跃在我的脑海，就觉得那种特别欢腾的状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突然很想听这首歌。谢谢。 希望把这样欢腾的状态和心情分享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其他好朋友们。第一天来自刚刚有声来信 YYT 这位朋友的点播。 大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提我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那是天空的魔幻，第一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 再来念一念公众平台上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归去来兮说刚刚听到了周杰伦的稻香，突然就想到了前天下午路过上庄长乐村稻田拍下的那种收割的景象。他说北京的秋天实在是太美了，不仅是美，而且也确实很短暂，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和家人或者和爱人在周末的时候去散散步，去公园里或者去街道旁去看一看，看看那些树叶从绿色变到黄色渐渐落下来的一些景象。因为随着这几天的温度越来越低，感觉冬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跟我们见面了。 阿平，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在西安来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对吗？他说刚刚听到了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就想起了自己之前在花家地北里的日子。继续要来送出我们的祝福和音乐。仙人草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李健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要送给景山小星。他说我想送出我的一份祝福，不知道爱有没有天意，但如果没有天意，怎么会让我们遇见呢？可是又为什么又让你离开了我？但尽管如此，我依旧希望今天在直播节目里面祝福你们，送上这首歌曲，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再见，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 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李健的声音温润入心。继续我们要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来送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此刻在外地休假的谢军这位朋友。他呢跟自己的爱人已经在成都这边的小酒馆小街头散了步，而且还享受了这样的两个人甜蜜时光，所以最后他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心情来分享给还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点播一首赵雷的成都。下周一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

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来自杭州的。